今天的经文是，其实有两段经文在罗马书第六章，所以先请你翻开你的圣经，新约罗马书第六章。第二段经文是在马太福音第三章。我先念罗马书第六章的经文，我从第一节开始念好了，请你聆听上帝的话语。这样怎么说呢？我们可以人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断乎不可，我们是在罪上死了的人，岂可仍然在罪中活着呢？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要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就信必与他同活。因为知道基督既从死里复活，就不再死，死也不再做他的主。他死是像罪死，只有一次；他活是像上帝活着。这样，你们像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像上帝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我再请你翻到马太福音，新约的第一本书，马太福音第三章，关于我们主耶稣基督他自己受洗的事。我从十三节开始念，请你听。当下耶稣从加利利来到约旦河，见了约翰要受他的洗。约翰想要拦住他说，我当受你的洗，你反倒上我这里来吗？耶稣回答说，你暂且许我，因为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于是约翰许了他。耶稣受了洗，随即从水里上来，天忽然为他开了，他就看见上帝的灵仿佛鸽子降下落在他身上，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不只赐给我们一个新的身份，你还赐给我们一个记号，提醒我们，叫我们明白，激励我们活出这个身份。这记号印证标记和印证你所赐给我们的恩典是多么的大，我们也喜乐今天我们中间有两个孩子要领受这个记号。就求你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让我们借着以下短短的大约就半个小时的时间，让我们思想我们每个已经领受这记号的人，已经受你儿子洗的人，是领受了多么大的恩典，也就激励我们能够活出合乎这恩典的身份，也帮助孩子的父母们今天能够借着他们自己孩子的洗礼，越加善用他们自己的洗礼，他们自己已经受洗的这个事实。求你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我祷告是奉你儿子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使徒保罗要求我们总要自己省察有信心没有，或也可以翻译总要测试自己是否在信心里面。基督徒有责任要自我省察或检视自己的作为，但是每当我们检视自己的时候，我们往往会忽略一个我承认很吊诡的原则，就是不要看自己。我的意思是，我们往往和世人一样，我们的目光只能够聚焦在我们自己身上，因为好似我们也只有自己可以看，就越看越得意，就越看越失意。因为毕竟自我并不是一个非常可靠的标准。然而我们基督徒和世人不一样，我们不仅有自己，我们还有上帝。基督徒必须先将目光从自己身上挪走，才能够看清自我。加尔文说，除非人先仰慕上帝的面，那么人就不可能看清自己。 我们可说的更具体一点，一个基督徒要省察自我，首先要将目光从自我身上挪去，注目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因为毕竟我们基督徒不可能凭着自我感受或自我喊话来检视我们的属灵状态，我们是要思念上面的事，我们是要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基督。毕竟我们不是自己的人，我们的信仰也不是我自己个人的事，毕竟现在活着的基督徒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这就是我们和世人有别的地方。既然是如此，基督徒不先认识活在我们里面的耶稣基督，就不可能认识自己。这是说，若我们基督徒不要做糊涂人，圣经告诉我们不要做糊涂人，就总要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要检视我们自己的属灵生命，我们首要看主耶稣他自己的属灵生命。基督徒是受洗归入三一上帝名下的人。今天阿元和星星要受洗，我们也就趁机思想洗礼的意义。这应该叫我们首先思想洗礼对我们主耶稣他自己的意义。耶稣他是基督，基督就是受膏者，他也是在约旦河里受洗的那一位。我们需要明白耶稣他为何受洗，才能够了解我们自己的洗礼到底有什么意思。施洗约翰是为弥赛亚、为基督的开路先锋，他怎么为基督开路？他为受膏者弥赛亚施洗。但是起初施洗约翰他自己也并不明白为什么耶稣要受洗，他想要拦住他说，我应当受你的洗，你反倒上我这里来。耶稣回答施洗约翰说，你暂且许我，因为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刚才我们读到的经文，这好似耶稣对施洗约翰就是他的表哥说，是的，你现在并不明白，你虽然现在并不明白，但是你就听我的话，为我施洗，之后你要明白。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或全部的义，这什么意思？有人认为耶稣不需要受洗，他受洗不是必须的，乃是某种选项。他尽诸般的义是要为我们做一个榜样，是要带头受洗，做我们尽诸般义的榜样。但是我想尽诸般的义不仅是指耶稣尽仪式上的本分，更关乎上帝对他儿子的心意。行义尽义就是遵行上帝的旨意，尽诸般的义就是遵行上帝一切的旨意。就此来说，耶稣他不仅选择受洗，他更必须按照他父上帝的旨意受洗，因为他从来就不违背，他从来就不退后。上帝对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有什么样的旨意？上帝爱我们，就差他的儿子为我们成了赎罪祭。上帝不顾惜他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去了他。上帝的旨意就是要他的儿子为我们舍去他自己的生命，死在十字架上。那我们问永生上帝的第二位格，上帝儿子怎么死？上帝的儿子怎么能够死？他必须道成肉身，他必须成了凡事与我们一样的人，只是没有犯罪，他才能够做我们的赎罪祭，他才能够替我们死。确实，上帝的儿子他并没有必要道成肉身，他不欠我们，他也不需要尽诸般的义。然而上帝定义要他的儿子来到世上，他的儿子也同意要舍去他自己的生命，不是出于逼迫。 既然上帝定义要借着儿子道成肉身显明表明他对我们的爱，也借此彰显他的荣耀，那么就此来说，耶稣就必须尽诸般的义，就如所有受造的人理当遵行上帝一切的旨意。弟兄姐妹，我们主耶稣他的受洗告诉我们什么？他告诉我们道成肉身是真实的，上帝的儿子真了成了人，他不只是做做样子，以色列人的儿子要受割礼，上帝的儿子成了人子也受割礼。如果我们必须受洗，那么耶稣他就必须尽诸般的义也受洗。有谁想得到那个用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的那一位上帝儿子，他自己也必须先遵守他对我们下达的一切命令，包括要受洗的命令。所以受洗对主耶稣他自己来说有什么意义呢？或者我们应该说，耶稣他自己有什么样的洗礼神学？他给我们线索，在复活之后他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或给他们施洗归入父子圣灵的名下。这个名是单数一个名字，三一上帝的名下。所以按照耶稣他自己的说法，洗礼至少是一个命名仪式，我们受洗就归入三一上帝的名下，得了一个新的名，还有这个名字所象征的身份。那么我们就应该问，那耶稣上帝的儿子他受洗归入谁的名下呢？我们之前讲过，你们也许还记得，耶稣受洗就是归入我们的名下。耶稣在约旦河受洗是公开见证这一个属灵事实，这属灵事实就是天父真的为他预备了一个身体，圣灵真的在他母亲玛利亚的腹中为他造了一个完整的人性，他真实的认同我们，就取了我们的名分。但是我们还是有所疑惑，因为施洗约翰的洗是什么洗？悔改使罪得赦免的洗礼。但是耶稣他并没有犯罪，他怎么能够受施洗约翰施洗呢？我们的洗礼的水象征水洗去我们的罪，但是我们的主耶稣他受洗则正好相反，那个被罪人污染的约旦河的河水那天浇灌在上帝无罪羔羊的身上。你可以说约旦河的水把我们的罪浇灌在上帝儿子身上。这表示耶稣受洗就预告他三年之后要因为我们的罪，为我们的罪，替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难怪他之后会说，我有当受的洗还没有成就，我是何等的迫切呢？这个是指他将要在十字架上所要受火一般的洗礼。这就是为何那天在约旦河，天父上帝特别喜悦他的儿子，从天上发出声，好像他迫不及待要所有的人都知道，这就是我的儿子，这是我的爱子，我所爱的，我所喜悦的。为什么？为什么？因为这一个儿子，我的儿子，他总是说按照你的意愿，不是按照我的意思。这个儿子他一次没有退后，没有一次违背。这我的爱子他总是顺服我的命令，就常留在我的爱里面。所以弟兄姐妹，你听得出来，耶稣的洗礼其实对我们传讲福音，是吗？上帝的儿子那天尽诸般的义，好叫我们在上帝面前称义，因为那不知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上帝的义。永生上帝的儿子受洗归入我们的名下，好叫我们受洗归入三一上帝的名下。他背负我的罪， 好叫我披戴他的义，他给我永生，我却给他死亡。这个就是我们的先贤所谓的伟大的交换，我们和上帝的儿子交换地位，这就是福音。守弟兄姐妹，你看得出来我们的主耶稣他必须受洗，如果他不受洗，你我就不得救。因此当使徒保罗论到我们的洗礼的时候，他会说，岂不知我们这些受洗的人，岂不知道你们这些受洗的人，你们受洗到底有什么意思？是归入耶稣基督的人，受洗归入他的死。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耶稣基督一同埋葬，目的是要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那样。所以这两节经文，罗马书六章第三节第四节，其实解释耶稣他上十字架之前说的话。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的是已经出死入生的。基督徒是出死入生的人，受洗归入耶稣的死的人。阿元、星星、宇轩，我们受洗的人就是出死入生的人，我们受洗归入他的死，也就受洗归入他的生命，他的复活。我们容易以为洗礼是我们的作为，是个人的信心表达，标志的是我们个人的信心。所以我们会说，等孩子们长大，等到他们能够信的时候，那么再给他们施洗吧。但是事实是，圣经告诉我们，洗礼首要表达的是什么？不是我们的信心，不是我们个人信心的作为，而是首要表达上帝在他儿子耶稣基督里面为我们所成就的事，为我们所成就的恩典。因为他耶稣先取了我们的名字，因此我们被赐予，借着洗礼被赐予一个新的名字。因为他先认同我们，因此我们被赐予一个新的身份。洗礼首要宣告的就是这个上帝的工作，这个救恩，这个上帝赐予我们的新身份，这个新生命，这个属灵事实，不外乎就是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上帝儿子在我里面活着，他是爱我，为我舍己，他死我活，永生上帝儿子出生入死，我就出死入生，我不再是自己的人，我属于他，他属于我。既然如此，既然如此，我就理当向罪死，向上帝活。因为他死是向罪死，他活是向上帝活着。这样你们，保罗指的你们就是你们这些受洗的人，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向上帝在基督耶稣里面当看自己是活的。这是罗马书第六章第十一节，也是我们之前我记得宇轩受洗的时候讲到提到的，是罗马书里面第一条命令。保罗他先向我们解释洗礼的意义，与基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然后他才告诉我们该如何行，先奠定身份，再规范行为。你注意，这罗马书的第一条命令并没有直接要求我们，你们要向罪死，你们要向上帝活，反而保罗要求我们先什么？看自己，先检视你自己的身份，你要看自己是向罪死的，你要看自己向上帝活。但是那个焦点不是在你自己身上，反而是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你看前面那一节第十节， 保罗先解释，因为什么？因为他死是向罪死，他活是向上帝活着。就这样，保罗教导我们，教导我们基督徒要借着检视我们主耶稣基督他的生命，来查看我们自己的生命，先看基督，再看自己，或者透过基督看我们自己，因为他是我们的生命，因为他如何，我们在这世上也就如何。所以同样的，我们今天思想洗礼的意义，我们就首先思想洗礼对我们主耶稣基督他的含义，就能够了解我们自己，我们自己儿女受洗的意义。我希望这对你来说是值得的，值得你思想洗礼的意义。我希望当初不是有人到你家的浴室为你施洗，我觉得那就太无知、太可惜，也太枉费我们主耶稣，太藐视我们主所赐给我们的恩典了。但是就算你当初是在你家里浴室，你的浴缸里面受洗，就算当初你是在夜店受洗，就算从来没有人，就像从来没有人我受洗的时候对我解释洗礼的意义，我们如今明白受洗归入基督的死，与他一同复活，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如果你思想这事，你明白这事，那么你的洗礼如今就在发挥它该有的效用。也幸好我们心腹改革中的神学够好，认知洗礼的效用不见得在施行的那一刻发生。有人说洗礼就像婚戒，婚姻的戒指。婚戒表达男人和女人一个新的身份、right? 男人不再是男人，男人成了某个女人的丈夫，女人也不再是自己的人，她成了某个人的妻子。婚戒就提醒丈夫妻子他们的身份，他们新身份，也就此婚戒可规范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的行为。当面对试探的时候，婚戒会提醒男人女人，我不再是我自己的人，我属于我的丈夫，我属于我的妻子，因此我不能够做出违背我的丈夫、我的妻子的行为。同样的，洗礼表达我们的身份，洗礼提醒我们是谁，我们属于谁，也就此规范我们的生命。确实，洗礼就像婚姻的戒指、婚戒，因为洗礼是我们，你刚读的信仰告白怎么说？小耀里问他说：“洗礼是我们配许基督的记号。”只是婚戒通常很昂贵，我必须承认我很小气，我没有买婚戒给小耀。但是洗礼，我们中间没有一个人花一分钱受洗，谁？花钱给我们洗礼，谁付上最昂贵的代价，叫我们有这个许配给上帝儿子耶稣基督的记号？不是我们。哎，这应该就叫你明白，洗礼不是首要，不是表达你自己什么行为或信心，是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我们的主，是他付上他的生命，将我们赎回他的名下。这个就是弟兄姐妹，这就是洗礼所告诉我们的事，这就是洗礼所表达的、所象征的、所标记的、所印证的属灵事实。所以愿我们每一个受洗归入基督名下的人，都拥有这个属灵事实。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将你的独生爱子给我们，又将我们许配你的儿子，我们受洗归入他，就是归入三一上帝，我们有了他，就有了你。 天父，我求你今天帮助我们新福教会按照你儿子的命令给陈品源和孙祥熙实习，求你帮助新福忠实的施行圣礼，也叫我们明白这是多么大的恩典，就能够有符合这恩典的大喜乐，也就活出符合这恩典的生命，也叫我们中间还未受洗的，不论大人和小孩，都向往领受这恩典，有这个记号，拥有这个生命。我奉你儿子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